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清楚。上一次讲到十八戒，十八戒之中呢，讲了眼色戒、耳色戒、鼻色戒、舌色戒，讲了四种了。今天讲到身色戒，阿难由以所命，身足为言，身依身色。这里呢是举因缘生法，亦有两重能所。大家都知道这两重能所了，即是说因根有相，根就是为尘所缘，由尘法知呢就尘为根所缘，根尘附为因缘而生，这个生色是一重能所。其次呢，生根同埋呢个足尘为能生，色为所生，是第二重能所。好似前面所讲，大家都明白啦。此色为佛，因生所生，以生为计，因足为所生，以足为计，系同前面所讲一样嘅道理。假使跟呢个生色是因为这个生根而生的，就叫做生色界。如果生色是因这个足尘而生呢，就叫做足色界。这里是标起，下面呢就解释了。阿难，欲因生生，必无合离，而觉观然，生何所识？若因足生，必无耳生，谁为非生？知合离者，这里呢是显这个因缘生法。因缘生法呢是由这个因根有相，由尘法知，互为因缘的。咁而家生色，若果因生根而生呢，生根为能生，色为所生，咁就无需要凭藉外界离同埋合两种层啦。但係若果冇外界嘅层呢，就冇办法显示出内在嘅生根有知觉嘅。生根尚且不可得啊，由能生的生根都没有，怎可以生这个色呢？再说若果以这个若果这个色心呢是攀缘于这个粗尘的，粗的粗的呢就叫做觉，细的呢叫做观所以足尘是能引生，能引发这个生根的觉观的分别的境来的。如果离开这个足尘根本就没可能有这个生根觉观的助缘。生根尚且不可得生根又怎可以产生这个所生的色呢？反过来讲，若果这个生色是因这个外面的足尘而生的，咁就唔需要内在嘅生根啦。如果冇内在嘅生根就边一个 系啦，谁有非生呢句说话之含略者，即系话边一个人有冇生根嘅时候，能够知道外边嘅利或者嘅合呢种层呢？咁呢度咧就系话生息咧，唔系因呢个生嘅根而生嘅，亦唔系因呢个外边嘅足层而生嘅，哦。若果生息是因足层而生的，足层为能生，生息为所生，那就无需要凭借内在的生根了。但是如果没有内在的生根，这个根本就不知道外界有这个利或者合的足层。所以呢，这一段经文呢就是破登根不能生，登层亦不能生，即是说层和根都是生息的因缘。阿能物不知足之，生之有足。这两句说话是相当能了解的。物呢是指外界无情的或者有情的物。我们知道物质呢是有些是有情的，是有些是无情的。哦，有情的物是等于什么呢？等于一切的动物，是包括人啦、畜生啦，是都是有情界。无情的物是什么呢？是等于五谷啦、花啦、果啦，是种种的植物，或者呢是五金，金银铜铁石，或者沙，或者石，或者种种的矿物质，都是物。这些物呢，它本身不知道我就是什么。譬如一嚿金，嚿金它没有知觉的，它没有说，啊，我是嚿金，啊，或者我是嚿银，它没有知觉的。因此呢，海人老法师说，他说物不足知呢，是这句说话是不对的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外面有情的物也好，无情物的也好，都有机会接触到我们有知觉的生根，是不是？这些就接触我们有知觉生根咯。譬如我碰你，我跟你握手，就是有情的物接触我们的生根咯。所以呢，就不应该说物不足知了，应该怎样说呢？物不知足，即是物的本身呢，根本它就没有个知觉知道我是畜生。咁啊，点样先知道系有缩层呢？必须要由我哋内在嘅生根与外界嘅物接触，然后知道有所足嘅层境。所以咧，话因根由上，因内在嘅生根而显示出外边层嘅相。因此海老法师又说应该加这个生不知生，足之有生。我们的生根呢也不会说自己，啊，我是生根，啊，就因为接触了外界的层境呢，然后知道，啊，这个是我，我接触了外界的层境。他应加这两句，即是说生不是自己知道自己是生根，必须由外面的层和生根接触的时候，然后才知道有能足的生根。这个是叫做由层发之。这一段经文呢是总显因根由上，由层发之，啊，虽然是因根由上，但是不是根能够登夺生这个色，亦不是这个层能够生这个登夺生这个色，更加不是根层和合而生的。所以法话知生即足，知足即生，即足非生，即生非足。这四句说话骤然间看起上来真的不知道他讲什么。那这里呢是破这个根层和合而生的，知生即足，知足即生呢，这里是用双即来破， 即足非生，即生非足，是用相非而破。虽然是说因根有相，由曾发之，但是我们不应该说由内的根生和生根和外的足层和合而生这个生色。如果是由这个根层和合而生这个生色的话，那所生的生色呢，究竟是有知呢，究竟是知的生呢，抑或是去知这个层呢？哦，即是说这个生的色呢，不是从根生、根层和合而生的。如果根层和合而生这个色啊，那究竟这个能知、这个能分别这个色啊，是去分别这个生根呢，抑或去分别这个足层呢？这个所生根层和合而生的生色，如果能够知道内在的生根的时候，这个色的知即是从这个足层而生。色就是能知，生就是所知，又怎可以兼物所知的生根为能生呢？反过来说，这个所生的生色是能知道外界的足层的时候，这个色就是从生根而生的。这个生就是能生色，色是能知，足是为所知，那又怎可以兼所知的足为能生呢？这样能知的色，若果是即是从即是从足证而生，就不是兼依这个生根为能生了。如果反过来说，若果这个生色啊，即是从这个生根而生，那就非兼依这个足层，亦只是登属于这个生根了。所以我们不可以说这个生色是由这个根和层和合而生的。根字呢，或又说生足而上，言无次所，合生即为生自体性，离生即是虚空等相，内外不性，中混合立，中不复立，内外空性，则以色生，从遂立界。这里呢，是由这个内外对立而破这个色，从这个生和层和合而生。我们在众生的迷位来讲，是的确见有内在的生根，外在的足层，两相是相对立的，内外两相相对立的。但是因为现在这一部经所显的是讲第一二态的道理，所以生根啊，同埋足层，原本就冇内外对立嘅厕所所在。足层如果合于生根嘅时候，即为生根嘅所有嘅字体啦。足层如果离于生根时候，即同于外界嘅开空释法种种的相状，等是指释法。足层离开我们的生根呢，就同于外界色声香味触法种种的法。这样合 同埋利都冇内在嘅根、外在嘅层所对立嘅相可得，内外不成啊！咁又点能够由内嘅根、外个层共生呢个中根嘅生息呢？所生嘅中根嘅生息，既然不复成立啦，咁内在嘅根同埋外在嘅层嘅性亦空啦。既无内外嘅性啊，内外都性空啊，咁你嘅生息又从何而生呢？既然冇办法产生呢个生息啊，当然冇办法系成立呢个生息界啦。所以话从谁立界？呢度咧系总名因缘生法即空，空就系空而内藏。是故当知生足为缘，生生息界三次都无，则生以足及生息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呢度咧系显呢个空而来，不空而来状。哦，即系话。由呢个生根啊，登生呢个生息亦唔可以；由呢个足层登到去生呢个生息亦唔可以。啊，由根层和合而生呢个生息都唔可以。咁样我哋就应该知道吓、知道乜嘢呢？知道平常所讲的生足为缘、生依色界这种说法，只是法式日虔教所讲的。今日是在这里呢，是讲第一二谛的道理。因此内的根、外的层、中根的色，三个地方都没有一个实在的真实体性可得，只是有一个假名假相而已。这个假名假相就是因缘生法即假，是显不空而内藏。由于生根同埋足层以及三以及这个生息界三种相妄性增，本而内藏，藏性不变，所以即有就即空，就不是因缘啦。藏性随现呢，就即空即有，亦不是自然。空有不疑，即是中道，是显空不空而内藏。优波离尊者呢，他明白这个色生即是藏性，因此呢生心一切都通离，所以呢他不但生次界不凡，心次界不凡。我们大家都知道佛十大弟子之中有一个叫做优波离尊者，是不是？是的。优波离尊者什么第一啊？次界第一，没错。讲到优波离尊者呢，他的故事是很曲折的。啊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印度当时呢是有四圣阶级不同的，是不是？刹帝利、婆罗门这种呢，这两种是最尊贵的圣。你说皇帝最高吗？婆罗门来管他。你说婆罗门最高吗？皇帝来管他。怎么说呢？国家就是国王，刹帝利最尊贵啦。但婆罗门呢，他说我是天上的大梵天王，我考生我出来的，我是个种族是很尊贵的。所以呢他是操纵了这个国家的祭礼的大权。哦，当这个国家国王拜祭天地的时候呢，婆罗门是最高级的了。当这个行政来讲呢，是国王是最高级。其他呢还有两种是什么？首陀、毗舍，四种阶级。总之呢，除了王族和婆罗门之外呢，毗舍呢 就是一般的商人，一般的商人。首陀呢就是工人阶级，叫做贱种，是专门做啲下贱嘅功夫嘅。当时嘅礼教啊，如果呢种贱种咧见到婆罗门或者系国王咧，或者王族咧，远远就要跪低叩头。如果你担高眼嚟，担高头嚟望佢一眼咧，就要杀头噶啦。咁严格噶。咁呢个优波利呢偏偏就响呢个贱种，係呢个首陀贱种。咁佢爸爸妈妈呢就好锡佢。呢个仔咁聪明。咁佢又生响呢、这个呢种嘅最贱嘅种族。将来佢以乜嘢话谋生呢，咁不如俾佢耕田啦，咁。哦，耕田佢体魄咁幼小吓，咁弱，点做得啊？咁不如俾佢做工人啦。咁但系工人咧要劳力噶，好辛苦噶。咁不如俾佢学梦手艺，学做乜嘢？学非法，学做剃头佬。哦，现在啊，啲美容师啊，好吃香嘅。好赚钱的，但是当时的剃头佬是属于贱种之一。那这个细佬哥呢很聪明，个性又很良善，做事又很负责。所以呢，那虽然他是贱种啫，皇宫里面都人都要非法的，都要理法的。所以呢他又很好彩呢，去皇宫里面打工同埋啲王子咧非法，咁佛未出家之前咧，佢都系同佢非法嘅。咁啊，仲有阿耨罗陀啦，四王生八子啊嘛，咁啊，所有王子咧，个个都封起佢同佢非法。咁后嚟佛成佛之后咧，就时时翻到王宫说法啦。说法那班王子呢就发心跟佛出家，那这个阿耨罗啦，其他那些兄弟啦，都发心跟佛出家啦。那他就考虑到，这个非法佬啊，这个细佬哥跟我们这么久，如果我们一旦出了家，那他生活就发生问题。咁阿耨罗陀咧就话：，大家兄弟啊，嗱，我哋而家要去出家，呢度有废布，你将你所有嘅首饰、金银之宝，冚唪放落呢度，送俾佢，等佢咧有笔钱维持佢生活。咁大家都好喜欢咁样做啊。咁啊，当呢、这个优波利拎住呢包首饰嘅时候咧，佢就谂啦：如果我拎翻屋企咧，梗系人哋追问我呢个班呢啲首饰由边度嚟嘅。如果话系我偷嘅，咁我梗要照实讲系王子俾我噶啦。如果我讲出嚟话王子俾我而唔阻止王子出家，一样是死的。去想想下，这班王子啊，咁尊贵，尚且发心去出家，为什么我不跟着去出家？于是呢，他又想跟着去出家，但他一想呢，就坐在那里喊了。哇，王子可以出家啫，我是贱种，怎么可以出家呢？你知道当时的阶级很严格的嘛，我是贱种，怎么可以跟王子出家呢？就坐在那里哭哭得很伤心。后来舍利弗呢就经过，喂，你哭什么啊？他将他心中所想的事呢讲给舍利弗听。舍利弗说，哦，这个很容易解决啫，你知道佛教是讲平等的，佛教不讲这个阶级的，来跟我来，我带你去。于是呢， 舍利弗带他入佛教团体呢，就跟着出家。跟着出了家之后呢，出家人都要非法的，是不是？那些王子一样要他跟他剃头啦。有人呢就说，哦，佛都要剃头的，哇，叫他当佛剃头，他怕了，哇，佛那么尊贵，佛是王子那么尊贵，要我跟他剃头，用什么整成佛的头，就梗死了，梗死了，我不敢啊，我不敢啊。这时又走回家了，就告诉他妈妈，他说叫我跟佛剃头，他妈妈说，那你就去剃咯，我不敢啊，不怕呢，来啊，我陪你去啊。咁佢妈妈呢陪住佢去，叫佢同佛剃头啦。咁剃剃下呢，佢妈妈就跪喺佛面前，佢话佢剃得好唔好啊。佛话好，不过生弯啲啫。於是呢佢就揸几只啦。入咗初禅，咁后嚟呢企只企只喺度睇睇睇睇睇下咧，佢妈妈又跪低问：睇得点啊？好唔好啊？佛话好，不过生太直啫。咁啊，咁于是咧，佢又放低放形啦，放形又睇睇睇睇，又跪低问：点啊？睇成点啊？佢话佢咧呼吸太粗啫。啊，佢又入咗三禅咯。咁又再次问咧，就话点啊？而家点啊？吓，佢呼吸太细啦，佢入咗四禅啦。咁啊，企定定喺度，都又唔喐，人又唔喐，入咗禅定啊。咁佛咧就话俾引你啊，咁拎佢个手里边个刀拎落嚟，咁扶住佢，唔好俾佢跌。佢入咗四禅，哦。咁后嚟咧，后嚟点啊？咁证咁由呢几点咧，证明佢好听话，好守规矩，讲乜嘢佢就做乜嘢，即刻改过。咁所以咧，佛咧就前戒俾佢，佢就守戒第一，持戒第一，生心不凡啊。所以咧，以后咧就系呢个佛教团体里边嘅持戒比丘嘅上座。咁冇几耐咧，去跟佛持戒冇几耐咧，就证咗阿罗汉果。证咗阿罗汉果之后，你知道佛教团体里边咧系有啲出家人好守规矩嘅，但系佛在世嘅时候都有啲调皮嘅比丘嚟噶，唔守规矩。发生争执嘅时候咧，佛就叫佢去调解啦。调查一下边个啱边个唔啱，叫佢做揭磨，要佢哋唔啱嘅犯罪嘅对佢忏悔。所以咧，好多人又好尊敬佢，但系反过嚟讲，亦好多人黑人憎，因为成日佢话人哋呢个唔啱，呢个唔啱，要佢叩头，要佢忏悔，所以个个见咗佢都避开佢，啊，唔敢同埋佢一齐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做个好人都不容易的，哦。但总之呢，这个优波利的出家呢，就证明佛教的平等，啊，所谓四河入海，啊，同一含味，四圣出家同一色子，是实现了佛教的平等的制度。另外一个问题呢，就是指示了这个戒，因为有些人是反对他呢，法呢就玩这帮人说，你知不知道啊，戒就是你的师父，哦，你要应该尊重他。后来呢，法入灭之后呢，阿能尊者是指示结集法经，是结集经座，结集这个律藏戒律的时候呢，由优波利尊者指示来结集这个律藏，你可以知道佛教几咁平等。有一个贱种，啊，望下皇帝的眼，一眼都要杀头的，结果呢可以同在佛那里出家，同啲王子一起生活，而且呢 是可以指示这个结集这个律宗，所以佛教是最平等的，这个是讲理性的平等，不是讲阶级的平等。我们现在的人呢是追求自由平等，自由嘛不用听爸爸妈妈话咯，平等嘛哪里还有尊卑老幼啊，是不是？实际上呢佛教讲平等讲自由才是彻底的，讲自由是生死自由，讲平等是佛性平等，正理平等，一样可以出家，一样可以成阿罗汉果，一样是可以指示佛法。所以我们比丘可以指示佛法，比丘尼可不可以指示佛法呢？可以啊，可以，但是为什么你们不指示？就是自己不争气而已，自己争气，比丘可以做的事我们可以做，是吧？佛国家兴亡啊，谁个有责任啊？匹夫有责。法法兴衰啊，四众有责。我哋四众弟子都要负起弘法利生嘅责任。呢，而家你哋喺度听嚟念经啊，咪吸收佛法咯，做啲答案咧有进步啊，系咪？咁啊，再学两年咧，咁你可以弘法咯，系嘛？咁啊，比丘可以弘法，比丘尼可以弘法。优婆塞可以弘法，优婆夷可以弘法，咁佛法咧就流布于世界咯，咪多啲人学法，多啲人离苦得乐咯，呢啲咪就系我哋佛弟子嘅责任咯，系咪啊？嗱，你而家讲呢个生息咧就系藏性，咁生息藏性，我哋大家唔知道呢个生息就系藏性啊，所以就贪生嘅享受咯，贪生嘅美功咯，每日就花几个钟头喺个头发嗰度吹下、梳下、化下妆啊，浪费生命，浪费时间系嘛？啊，睇下呢件衫靓唔靓，时唔时髦，兴唔兴？而家兴到咧咁啊，突出一件生出嚟，系嘛？呢啲梗系根本就无谓嘅。我哋而家如果明白呢个生系假嘅、虚伪嘅，唔好为呢个生去贪、去嗔、去痴。咁我哋尽量利用我哋呢个身体咧，幻化色生即法生，用呢个幻化色生去运用佛法，去做义工，去种福啊，去求慧。咁我哋咪又可以成佛咯，系嘛？生色即众性。讲完了。